燕少来十九年，中国奥莱十九年，12月18至26日，燕少来十九周年庆盛大开幕，国际国内人气品牌折后再赠卡、华为手机购物卡、感恩大回馈、超大优惠、超多礼品，来燕少来一起庆生吧！详询店内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金美儿，相约冬奥，一起歌唱，聆听冰雪之音，唱响冬奥歌声 ，Sing together。 展开翅膀，自由飞翔，让阳光照进我们的胸膛，路就在脚下，从未彷徨，朝着那心中不变的方向。肩膀抖落风霜，把信念装进我们的行囊，梦想在前方，冰雪闪亮，不同语言，或许相同